此刻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机上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鲜花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不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家鲜花，何必在孤单的真我家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闹钟吧。时光机器只能活在地 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Oh no, yeah yeah, 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忘了吧，昨天感伤，谁也。 有点害羞，却很幸福。

久没见你，因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，有多远的距离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亲戚和财神伴你左右，家和万事兴，你乐不够啊，好的兆头天长地久。 心自生一脉。

到天边。贺新年，大家来拜年，幸福永远在身边，祝你事事都如

那路途漫漫，各位打算开车回家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保护腰椎了，否则长时间固定的一个开车姿势很容易导致腰肌韧带劳损，落下腰痛的毛病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，下面教您几招春节开车回家路上防腰疼的好方法。这第一招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调整汽车的座椅，调整好汽车座椅的高度和方向盘的距离。咱们在上下调整座椅的时候，头部和车顶之间要空出一个拳头的距离，调节方向盘的时候，肩部要自然的向后靠，双臂伸直之后，手腕处正好搭在方向盘上，这样的动作可以让两个手臂活动自如，而且还能够有效的转动方向盘。继续来听防腰疼的第二招呢，就是给自己加一个小软枕了。在你的后背垫一个小软枕，可以保持腰椎的生理前凸，减少后方肌肉和韧带的负荷。第三招，劳逸结合，多休息。这开车路上一定要劳逸结合，不要一路强撑着开到目的地，没过两个小时左右呢，就进服务区去休息一下。那下车之后也可以做一做简单的扭脖子、扭腰和伸腿的全身运动，一定要切记不要强忍着腰部的不适坚持开车。第四招就是咱们日常的防护和治理了，如果想要从根本上去防治腰椎病，一定要注意好正确的姿势，以及要加强锻炼，像游泳和瑜伽就是最好锻炼腰背肌的运动。当然了，希望以上这四招呢，可以帮助你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个轻松的体态，也让你的腰椎能够放松下来，平安开车，平安到家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周周也要提前祝愿大家新年快乐。 十万个孤苦灵魂，每段故事际遇也邻近，别离后来未忘某个人，习惯辗转到后行，记性太富有，若这挤出眼泪怀旧，惯性去悔疚，实际是自己亲手背负了石头。那个人没有失去，失恋后那需唏嘘，但你先生未睡，难力到最高就会倒退，前有时别怕失去，松手后记忆一堆，也会逐步沉死去，亦向分走往后退，最美再向过去半程路，行在绝路或靠了举号，有人总是或已轻于鸿毛，壮烈故事种下了坟墓，但望诺言活埋了愤怒，誓愿要走出这地牢，记性太富有，若这挤出眼泪怀旧，惯性去悔疚，实际是自己亲手背负了石头。那个人没有失去，失恋后那需唏嘘，难你醒神未睡，难力到最高就会倒退，只有时别怕失去，松手后记忆一堆，也会逐渐落逝去，亦向奔走，愿付流水。 完全不同的我，跟着感觉走。